北京新闻广播。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仪器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重量嘉宾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一位呢是北京控烟协会的会长张建书先生，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控烟志愿者总队的总队长刘辉女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从今年6月1日实施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以来大家所做的一些工作，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一位市民在控烟工作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感受，今天呢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你好李凯。 其实呢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啊，越来越多的这个百姓关注家庭净水的重要性，很多人啊都愿意给家里安装一台净水器，那么在选购净水器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无所适从哈。那么您也是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指导，就是像家里到底适合哪种净水器呢？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啊咱们北京市面上常见的家用净水器啊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叫做超滤机，第二种叫纯水机，三种呢叫软水机。应该说这三类饮水净水器啊，这前两者应该说都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过滤效果，对水源的卫生安全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软水机主要是解决水质比较硬的地区啊，来进行软化水，但是呢它不能起到这个过滤和消毒的效果。但是呢不管哪一种饮水器是吧，都应该具备我们国家卫计委和各省卫生行政部门啊颁发的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因为国家对这类的净水器的产品的命名啊、说明啊和标签的管理和产品出水的水质啊都有非常严格的卫生标准和规范要求，所以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不要听信那些夸大其词的宣传，往往宣传功能越奇效的，往往产品啊越没有保障。 没错，吹得越厉害，可能越不安全哈。 对，是这样。 净水产品是咱们卫生监督所的这个监督内容了。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才是合格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别呢？ 首先呢，我们应该在购买净水器过程中呢，就要检查和查看它的净水器啊是否在国家、各省和卫生行政部门网站上公布的这个产品牌照是否有卫生行政许可批件，因为净水器这类产品国家有相关的规定要求，就是每生产一个品种的净水器必须要到国家卫生计生部门啊来进行审批。这个应该说这个卫生许可批件是判断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还大家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啊，简单的问一个，就是比如说很多净水器的这个滤芯哈，有的是定期更换的，但是也有一些厂家宣传说自己的这个滤芯啊，永久无需更换，那么到底真的是这样的吗？ 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宣传，消费者啊千万不要相信，因为我们考虑到滤芯啊，到了需要更换的时候而不去更换，可能会让我们家里边的净水器变成了脏水器，因此呢，净水器的滤芯是要进行更换的。它的使用寿命的长短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来决定，第一是水质的质量，第二是家庭的用水量。这两项参数往往都会标注在产品的说明书里边。那么也请消费者呢按照说明书标注的直接来及时进行更换，来保证我们饮用水的卫生和安全。 这点非常重要哈，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没有人管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进义务就是志愿者的这个角色来进行投诉。 嗯， 我们专门有个志愿者投诉的一个渠道。 嗯， 对。 说到这儿的时候，好像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好像目前小饭馆哈，有些小饭馆的这个控烟的这个效果，或者说这个可能还不太尽如人意，是吧，刘会长？张建国会长。 那个咱们现在目前了解的情况呢， 啊、 就是饭。餐厅的投诉举报率还是最高的、 嗯、最高的哈， 哎，居高的。 嗯，原来是说这个可以设，就是没这条例没出台之前，还有无烟区、吸烟区。 嗯、对对。 这条例出台之后，就是整个都不可以，全部让抽烟了。 对对对。 但是有些大饭馆可能人做的好一些，因为小饭馆，尤其是路边的这种饭馆，可能就稍微差一些。 对。 嗯、 胡同里的。 嗯。 最难做，因为 最难做是吧？ 熟人嘛。 嗯。 对， 这就是碍于面子， 老板不好意思不让他来抽，嗯，也、嗯、不让他进来， 嗯，所以这还挺困难的哈。 对，反正就是我们现在是一步一步的重点。那、 嗯、 最近这一个时期呢，我们就是以餐饮业为重点。 嗯、 我们最近呢，就是去了一些他们希望能了解到这些控烟搞得比较好的单位他们的经验。 嗯， 有的老板他们说，当时他们就劝阻吸烟的时候，他们担心说这是不是会影响我的生意啊？但是经过这个什么这种劝阻吸烟的这种实践以后呢，他们发现。不吸烟了以后、 嗯、 这个就餐的时间是缩短了， 嗯， 他翻台的时间频率是加快了， 是， 所以他的效益还更好了呢， 嗯， 所以他们现在对这个控烟的这个积极性越来越高了呢， 嗯，还得改变一下观念了、啊嗯、 对对对。 当然像刘队长比如说都是家门口的哈，都是胡同里边这种小饭馆，如果有那种本身是胡同里边的志愿者，你看这要是街里街坊的劝劝，是不是能效果好一些呢？ 应该是， 应该是，是吧？ 好的发挥作用 啊、 嗯，对对对， 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志愿服务从身边做起可能效果是最好的，是吧，因为是熟人哈。嗯， 对对对。 嗯，我们前阵子看一个消息说近一段时间咱们还是准备暗访是吗？ 嗯，对、 啊、 我们是准备请那个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四个月为期四个月的暗访，就进行一个基底的调查， 嗯， 和去年同期来进行比较。 那去年还没有条例实施呢？ 没有条例实施，所以我们有本底的调查的数据，然后和现在实行了的要进行一个比对、 嗯， 然后就可以得出结论，到底控烟的效果是如何、 嗯？那这暗访现在目前能说吗？主要的对象， 现在结果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啊， 还没出来，这是由第三方，是专业机构， 嗯， 他们来做的、啊，是完全的是那个数据是一样的，它的口径啊， 嗯， 统计口径是一致的， 嗯，所以我觉得北京现在这个地方条例的出台哈，也是引起了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关注哈。 嗯、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有这么多的吸烟的人群哈。他在公共场所的控烟到底效果如何？其实呢，一方面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包括这个同业人员的关注。其实对于北京市民来说，也更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密切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您看北京这两天天气多好， 对 啊，是吧？天气， 咱们当时不是六月份的时候，当时就北京出现了叫控烟蓝了。 嗯，对啊。 现在这个北京的蓝天对老百姓特别渴望， 是、 嗯、这几天也特别好，天气 是。 心情都好、 所以我觉得小环境的这种健康可能更让大家心这心 为什么这次的控烟者的这个统一的这个服装就是这个、 嗯、正好您今天穿了一件蓝色 的、 啊、 我就穿的这个、 嗯、 这就是我们的志愿的统一服装、 嗯、 这个 T 恤衫呢是湖蓝色， 嗯， 就为了留住大家渴望的那片控烟蓝、 嗯、控烟蓝， 把控烟蓝落地生根、嗯、在咱们这个控烟蓝成为咱们北京的一片永远留住的一道风景线、 嗯， 是吧？我们志愿者都着着这样统一的装束，佩戴着统一的胸卡， 嗯、 走上街头，让我们想是在想着这片，如果我们留下给创造一片清新的空气，是会大家满足大家心里的那种渴望。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靠大家共同努力哈，然后让北京的那种蓝天更蓝一些，持续的时间更多一些。尤其我们这种小环境，千万拒绝这种二手烟的伤害吧。那刘队长，现在目前这个10000多人已经开始报名了，今后比如说这段时间近期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吗？打算有什么样的这个作为？ 现在各个区域现在他们对接上了以后、 嗯、 就由各区的监督所给他们进行安排，可能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摸底， 嗯， 在他区域内哪些单位，因为那么多监督那么少的监督员不可能把所有场所都跑到了，这样的话呢，他们呢是首先安排他们先给他们设计的有一个表格， 嗯， 就是按照咱们那个条例里规定的场所里应该做的那些条这些规定吧，让志愿者到里边去看，比如我到这饭店里去看， 嗯， 他们有没有贴戒烟标识， 嗯， 在这饭馆里还有没有抽烟，如果有人抽烟是不是有人制止，反正就这些东西让他们去摸底 摸底啊， 先、哎、 叫似有意无意